丝一毫，愿你看到。 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

都不孤单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一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火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酒中城关，我坐下马正酣，看那轻飘飘的衣摆，趁擦肩把裙掀。 踏遍三江六岸，借刀光做船帆，惹流水尽头了断身，大刀劈你四眼。 针锋素雪多年，我与虎谋早餐，拎着雕塑的鱼线，问我龙几两钱。 书中大雨连绵，关外横尸遍野，你的笑像一片恶犬装满了流星线。 浮现至春宵艳阳天，待到梦醒时算睁眼，铁甲寒意凛冽。 夙愿只隔一剑，故乡近似天边，不知何人浅唱弄弦，我彷徨不可前。

醉倒在阳光里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

山谷里有树，山谷里有河，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，山谷里的居民住了许多许

皆大欢喜也，大家都知足，大家都在乎，袖手旁观着你我身影。